係啦，咁我哋今日呢不如講下一個嘅話題，即係咁係就係關於香港搞特攝啊，喂到底有咩困境同出路呢咁樣。嘩，咁大家可能問，喂香港都有人搞特攝嘅咩咁，哈咁大家真係唔知道啦，咁正係因為點解呢，今個禮拜有一套戲就會上嘅，咁我哋今日請到呢套電影嘅導演梁仲文上嚟啊，或者應該咁講，我哋慣常唔係咁叫，我哋叫特攝監督嘅，理論上係 冇錯， 係叫監督，冇錯，係啦，咁我梁導演同大家要 hello 先，我哋一陣仲要介紹下梁導演嘅背景嘅。 喂 ，hello， 我係梁仲文啊，大家好，大家好， 係啦，誒咁啊，不打係可以介紹一下梁導演。 咁啊，仲文導演啦、啊、嚇、啊，梁大道咧，即係今應該今日首映啦，係咪？如果節目出街嗰陣時候，就係、 是、 香港大師， 冇錯， 係啦，冇錯， 今 係啦，咁啊，冇錯，咁啊，我嗱我同新 i 咧一早 promo 場噶啦，係我哋睇你拜一晚，得唔得？咁啊呢套香港大師，如果大家知道究竟乜東東咧，咁啊可以咧上 YouTube 啊揾下香港大師嘅 trailer 都擺上嚟嘅。咁我上咗嚟，我係發覺好都即係好總之好棍嘅，好嗰啲叫係咪叫 Cyberpunk 啊嚇嗰只啦嚇，咁啊陣間再講啊。咁而阿梁道咧之前最出名咧，其實就係《關公大戰外星人》啊，2011年啊，係呢個先浪潮嘅本地建創學生組獲得最佳創意作品咁啊導演。咁而因為《關公大戰外星人》就關公 VS Alien， 咁從而啦係咪即係再組間公司就叫翻呢個名啦，係嘛？GVA 係嘛？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係啦，咁就咁咧如果網上睇就哇攞過多獎喎，即係呢套戲就可以話定，即係呢套就擺明係特攝啦，即係特攝嘅片，咁就係好成功啦，亦都係哇即係網上好多人好多迴響啊嚇，咁嚟到呢度就有套即係其實係60分鐘嘅都唔叫短片啦，即係大60分鐘嘅電影係嘛，就叫做《香港大師》，咁就啱啱係啦呢個禮拜上話啦咁樣。不如由梁導介紹一下《香港大師》先，係咪？ 係好嘅，好嘅。 好啊，好啊。咁咧，其實《香港大師呢》咧，本身係一個內地投資嘅一個網絡電影嚟嘅，本身係咁樣嘅。系啦，咁其實佢陰差陽錯之後咧，佢就係、是即係因為拍攝嘅時候個氣氛啦，我哋導演嘅手法啦，同埋 cool 啦，全部都係喺香港嘅，係啦。咁出到嚟咧個效果咧就完全又係一套香港電影咁樣嘅。咁所以咧監製見到呢樣嘢咧就覺得，哎，不如試下喺香港上映啦。咁就喺元芳度因為見到個反應 OK 嘅。係啦，咁就喺元芳就變咗係無啦啦變咗一套喺戲院上嘅電影嘅，即係佢係調翻轉嘅，即係由網絡片變成一個一個喺戲院見到嘅電影嘅。咁佢本身個 background 咧，其實佢個古仔就係講緊有一班即係喺未來世界咧，咁喺未來世界古惑仔呢個字咧，其實同我哋而家理解嘅古惑仔係唔同曬嘅，係啦。咁佢話喺呢個即係2040幾年嘅一個香港嘅未來世界入面呢，咁古惑仔呢個字呢就唔再係黑社會打手呢個字，因為其實一早已經冇咗呢一個文化㗎啦，係啦，咁所以大家呢誤解曬即係古惑仔呢個字嘅，咁就好似一個對於佢哋古惑仔呢，佢哋就喺以前流傳落嚟嘅戲度呢就去模仿呢個咩叫古惑仔呢，就係、是、一啲好有義氣啊、好打嘅一啲武士咁樣嘅嘢嘅，即係好似我哋而家理解嘅一啲可能武士啊、忍者咁樣，係啦，咁呢個係未來一個對於古惑仔嘅誤解，咁就變咗呢係一個完全新嘅定義嚟嘅，係啦，咁、那個古仔其實就係講緊有幾個即係入面嘅主角啦，佢以前係一個就係佢哋定義為自己係古惑仔人啦，係啦，咁你喺佢哋長即係喺以前細個嘅時候呢，就即係年青嘅時候就即係黑白啊，即係橫掃呢個即係所謂古惑仔嘅社群嘅，咁點知即係大個之後呢就各散東西啦，即係大家都長大咗唔玩呀，唔做呢個古惑仔呢樣嘢嘅，咁點知呢喺即係嗰當佢哋即係全部退曬役之後呢，咁有一個組織呢就即係開發咗一種呢叫做鐵頭人嘅改造人，係啦，咁呢啲改造人呢其實唔識分乜嘢係冇做即係退咗役嘅古惑仔，亦都係邊啲係好人話邊啲係好人壞人嘅，就係、是、其實係一啲幫政府做一啲污糟嘢嘅一啲殺人機器咁樣啦，咁而呢一個領導呢一啲咁樣嘅鐵頭人嘅 嘅話事人咧，就係佢哋而家嗰幾個主角群咧以前嘅死敵嚟嘅，係啦。咁呢個叫烏鴉嘅死敵啦，咁就利用呢啲鐵頭人咧去剷除呢啲咁嘅以前主角群嘅古惑仔嘅，係啦。咁古惑仔以前就話勁啫，咁而家同一啲直頭機械人打喎，咁即係點樣可以即係絕地反擊咧？咁就佢哋就揾咗一個傳說中咧利用風水同科技咧。喺香港嘅清霸嘅，係一個叫香港大師嘅人物咧，就去俾一啲即係神兵利器咧，同佢哋同啲機械打嘅，係啦。咁、那個其實嗰件事咧，就會變咗係一啲即係古惑仔，係啦，揸住一啲激光劍啊，揸住一啲即係神兵利器咧，同一啲改造人部隊打嘅，係啦。咁呢個古仔個點解叫香港大師都係咁樣嘅，即係佢哋去揾一個即係香港大師去求助，係啦，去打翻呢啲咁樣嘅機械人咁樣嘅。咁、那個古仔本身嗰個底係咁樣啦。 系啦，即系其实我嘅理解其实系星球大战嚟嘅， 系啊系啊，你嗰、那个其实嗰、那个古惑仔咧，已经将佢推迟咗，变咗系一个老似遮太咁样嘅， 冇错 嘅一个比喻嚟嘅，系啦。咁其实入边嘅元素系即系好多恶搞啊，好多一啲即系古经典嘅科幻片嘅致敬啊，即系一种沟嘅沟底嘅一套电影嚟嘅。 明白。咁其實大家即係如果真係鍾意科幻嘅朋友呢，即係可以去睇。不過唔知而家仲有冇飛呀，因為呢嚟緊嗰幾日呢，每日好似得一場㗎啦，係咪？ 係呀，夜晚。 係啦係呀，其實靚嗰兩日呢，即係禮拜日禮拜五就爆咗啦。 嗯。 係啦。咁但係禮拜三四呢都仲有啲位喺度。係啦。因為禮拜日嗰日係誇張到頭兩行都有人買，係呀。咁所以就都幾富嘅，但係如果大家想去睇嘅話呢，其實三四都仲係 OK 嘅。 嗯，好，咁其實除咗套戲之外呢，仲會有多啲嘢嘅，咁就係導演都會同大家去傾偈呀，係咪會到時到 係冇錯。我每一日除咗13號啦，我每一我禮拜日一四五呢，係啦，我都會喺我同會其他演員呢都會借票嘅。咁13號就除咗我之外，但係入面嘅演員啦編劇呢都會喺度嘅。係啦，咁佢每一次完 show 嘅時候，我哋都會出嚟借票啊，解答大家問題啊，同大家做一啲 sharing 咁樣嘅嘢嘅。係啦。 係啦，如果到時大家真係想有咩親自問一問成個製作團隊呢，咁真係一定要嚟到現場。 係呀，冇錯。 好啦，咁呢套戲就咁樣啦，咁大家捧場啦。咁我哋開始入返我哋今日要傾嘅嘢喎。 好正題。 到底香港係呀，搞呢個特攝啊，其實有幾大，其實有幾大困境嚟，同埋有啲咩出路呢？我哋真係要咪今日都係好初步啊，我哋可能之後有機會要再深入啲講。係呀。 冇錯冇錯。 咁等導演講過。 係啦，喂，其實呢我覺得所謂即係香港搞特攝有冇得搞呢，即係其實我諗其實我雖然咁講就好似好斷言或者好灰暗啦，其實我真係覺得冇得搞嘅，暫時嚟講係好困難。 係咁難喺 其實係啦，咁、那個原因有好多嘅，咁好多原因呢就係、是、其實喺個市場上面唔接受啊，係啊、其實唔係話我唔會怪話香港人嗰、那個所謂睇嘢嘅taste 或者係乜嘢嘅問題嘅。其實純粹係因為我相信呢，香港人廣東話市場嗰個人口嘅係人口比例實質係少啊。 嗯、 你因為我講緊嘅就係話其實可能我哋即係唔好計日本啦，咁因為日本真係完全係變咗一個獨有文化啦。 嗯、 即係你講緊可能歐美地區啊，或者其他佢係鍾意睇啲特色片型嘅比例呢，同香港人係差唔多㗎。我覺得係即係我當你可能10個人有一個人睇啊，我當你係咁樣。但係問題係你最主要係你香港嘅人口係真係細㗎嘛，少嘛。咁你個比例唔夠衛生啊。嗰、那個意思係唔夠去令到你投資者認為覺得係一個值得投資嘅一個問題啊。係啊，即係唔係值得投資一個企劃啦，咁講啦。因為我以前試過早幾年前呢，我試過 sell 電視台啦。因為電視台嗰陣時會有啲開台㗎嘛，你知啦，有啲新台㗎嘛。咁新台嗰陣時我其實係有拎過一啲計劃書啊 ,design 啊嗰啲去佢係主動搵我嘅，係啦，去同我傾所謂我哋不如搞一啲特攝片嘅劇集啦，係啦，所以就好似日本啊歐美地區 Power Ranger 是歐美啦，咁但係其實主要本身都源自日本㗎嘛，即係好似日本嘅劇集嘅特攝片做唔做到啊，係啦，咁去到有一個位置棘住咗啊，大家答唔到啊，答唔到，係個點樣係答唔到呢？我諗大家可以傾下你會點答啊，就係、是、如果我投資額係，如果我要研究一套特攝片出嚟係香港人做嘅，係啦，我出嚟嘅金額係貴過我去買一套日本嘅特攝片翻嚟播，咁人哋日本嘅特攝片係有曬配套㗎嘛，你有玩具有剩，而且一定收得嘅，乜都有㗎啦，點解我要花錢去做一個唔一定收得嘅嘢，而且仲要貴過人哋喎？ 佢就係咁簡單啫，係咪？ 係啊，完㗎啦，點答啊？ 好簡單啫，我試下答啫，去北太嘅時候。系或者新年嗰时候啦，或者各位观众都可以试下自己，或者回复翻你有咩答案。我简单过，喺任何一件产品啊，任何一件产品啊，即系乜都好啊，即系胶桶嘅个都好啦，即系其实你当然你一定系买现成嘅，就一定系平过我去起模做嘅。 系啊， 就算我红 A 胶桶啊，点解红 A 要自己啤胶桶咧？点解你买一包米？我就咁買嘅，唔會好貴啊，係咪？我買一包得啫，我唔使，點解我要自己種咧？ 係啦， 咁呢個係一個 official 嘅答案咧，就係、是、其實點解，即係點解嗱？你好簡單，你日本都堅持自己要種嘢喎。咁其實就係佢就當呢個係一個屬於戰略考慮啊，就係、是、話萬一打仗，佢唔會俾人絕糧。 係啊，唔會俾人斷啊嘛，係啊， 冇錯，唔會俾人斷。咁如果你文化角度，即係當然呢一個就唔係食啊，我哋係睇嘅，即係食嘅食糧啊，民精神食糧，其實你都需要有自己嘅嘢㗎。咁如果係咁，香港連戲都唔使，電視台都唔使開啦，我不如唔係電視台要開 啊， 就淨係播人嘢。 冇錯啊， 咁你唔好製作啊，你電視台任何一個製作都一定係貴過你買嘅， 絕對係啊。 咁你其實同樣個答案啫嘛，咁你就算你自己製作任何個節目都一定係貴過買，咁點樣、 啊、 都唔使搞啲乜嘢行山啊或者旅遊㗎，咁我咪直接買遊地啲旅遊節目囉。咁當然你話貴定平，喂仲有喎、啊、貴新就貴啫，三年後就平㗎嘛。因為而家佢哋呢買特攝有個慣性呢，就是、專買三年前嗰啲嘅。 係啊 有三年，咁差唔多呢個已經係慣性嚟㗎啦。喂你買新嗰套啊，你睇下貴唔貴？好貴㗎，係 啊，係啊。 不過除非係日本嗰邊自己漏，即係好似嗰時有啲特別有啲劇啊，或者好似啊金田一 啲動畫嗰啲啦，瑞華行嗰啲嗰啲動鏡帶嗰啲啦， 嗰啲都三年㗎，嗰啲都三年。但你有時有啲係點解會同步做咧？嗰時有啲咪好似過年啊嗰啲咧，咁佢自己搞金田一，咁佢都漏香港㗎。係，嗯，咁嗰啲咪特別情況咯。咁佢希望佢有其他人一齊播，咁或者可能你話。嗰時唔知道某套高達都試過話同步咁嘅，咁如果呢啲係 野之孤兒嘛， 係啦，日本佢哋自己想咁啊，當然另計啊，係嘛？咁如果你係嚟香港呢邊想同佢買喎，咁你咪買啲倉，即係又唔係話倉底，即係叫咩隔夜 舊啲㗎啦，三年前嗰啲咯， 三年前啦，係咪算唔算舊啊？都我就覺得即係老實，我哋而家上網時代要睇曬㗎啦，未睇嗰啲。就真係得返啲好細嘅細路仔嘅啫。 做緊乜嘢啊？而家香港蒙面超人做到邊度啊？ 蒙面超人就做到停咗啦，已 經。嚇？冇做啊？ 呢個就傳聞就話因為比卡超嘅原因就帶動嘅，係啊，因為費事係啊。 我對上知道最 update 係海姆咯。是啊，我唔記得啦，最新啲即係如果香港冇啊，好似冇曬聲。 唔係好清楚，因為我哋又好少睇佢哋播嗰啲嘢，因為真係 係啊，我都係留意經過啲商場嗰啲玩具播緊，我就知佢做緊嗰排做緊咩啦。 咁啊，其實Viu TV 就有少少接力，就佢就做鹹蛋超人，咁就佢都幾叫做追翻曬之前嗰幾套啦。你知鹹蛋超人而家就唔係做一年翻嘅咧，就即係做一段短咁，但係佢都做完一套接一套，咁好似佢都好似而家都接差唔多接到新嗰套，好似都。咁但係冇蒙面超人就冇懸空咗嘅，即係據我哋所了解。咁、非常之可惜。咁就所以你話係咪外購就搞掂？咁其實就都唔係嘅。咁其實呢個答案我只可以咁樣講啦。咁或者睇下阿北打同新年有咩答案。 哎呦，你問我啊，我真係即係你即係個惡習就係即係應該咁講話係咯，即係 市場即係只考慮市場咯。咁你即係叫做你話建立自己品牌或者建立自己個特色啦。咁如果你話配合你話開台，咁其實你話搞你唔係只係純粹睇嗰個劇集嘅收視嘛。即係你應該你譬如你開台啊呢啲 TVB 冇做嘅嘢你做，咁你其實有另一個宣傳嘅價值喺度咯。咁你要睇到呢啲先得咯。如果你話純睇翻嗰個收視去論嘅，咁你梗係有啲要投資㗎嘛，即係尤其是呢啲叫做。 同埋而家其實而家唔可以計，淨係計收視㗎，有幾多年輕人睇電視㗎而家？其實要睇埋 online 嗰啲㗎，其實而家你淨係睇電視就死啦。你有幾耐冇就咁追喺開個電視集追都冇㗎啦。 咪即係其實就算睇電視可能會翻去，即係例如無線有機會我翻去佢個網度睇或者點樣咁。 咪囉。 即係我唔係 卡埋 佢個直播，但我有睇嘅，即係但唔係佢個電視機度睇咁囉，係囉。但係佢而家都有卡埋嘅，佢有卡埋嘅依家係。唔開得係邊間電視台囉，係咪首先。 最好唔好呢，係呀，即 係。唔緊要，因為其實呢我都 appreciate 最少佢哋有諗過，咁都好嘅。咁但係冇理由，因為呢一個位棘住呢個位其實冇咩特別嘅喎，對我嚟講。 嗰樣嘢其實去到個其實呢個係其中一個例子啦。咁其實我最後呢個問題呢其實我都有答嘅，我就係話即係其實你永遠唔起頭呢，其實你都係永遠都係即係同你話，但係你一定要有人起㗎呢件事，你要製造一個產業出嚟㗎嘛。咁但係嗰個角度就係話吓，咁點解呢個製造產業嗰個一開頭要落咁多本嗰個係我。你明唔明啊？ 如果係你你咪食頭啖湯囉，你可以跟人哋㗎。 係呀，咁佢哋認為個市巴其實冇唔頂唔住囉。即係係啊，頂唔到。咁亦都有試過啦，另外一次啦。咁我曾經都有去傾過一啲特攝嘅片集。咁其實佢係我 sell 嘅時候呢，佢嗰個概念，你當佢嘅規模係乜嘢呢？你當佢嘅規模係一啲巨大化嘅特攝片嚟嘅。即係類似戰隊機械人嗰隻係啦，但係就冇戰隊啦，就係總之巨大機械人嘅一啲故仔啦。 机械人是啊，即系唔系林登出嚟嘅 ？OK， 唔系林登出嚟嘅机械人，你当系咧。 咁 咁佢哋嘅收就系话得，但系我谂我只能够 afford 到可能20万至30万到一集咯。咁其实拍唔到嘅。 系明嘅。 系啊， 成本几贵 嘅。系啊，咁咁如果出到嚟超级流又俾人闹噶啦。系啊，咁系好困难，好困难。咁亦都所以呢我咁樣講，我可以好肯定咁斷言俾你聽呢，呢樣嘢喺大陸呢係點樣都好過香港嘅。 咁一定嘅，因為內地本身佢已經先有呢個海甲勇士啊、巨神戰擊隊嘅例子成功。 係啊，呢啲係成功例子嘛。係啊。 咁不過佢 咁但係有少少問題嘅。佢哋會將呢種嘢斷言為淨係小朋友睇嘅，大陸都係仲係咁樣呢個階段嘅，即係都仍然係你唔可以，總之你唔使只要拍牙狼啦，你做唔到，你唔可以有少少俾一啲大啲嘅人睇都唔得㗎，即係你當你個情節一定係用好細路嘅，你一定要 變得紅多逼呢，咁佢好啲。 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即系你 当但系我哋都系，即系你当系奇幻底啫嘛，你唔可以当佢特殊片啦。如果 唔系，咁你马明打嗰阵咧，佢出招嗰阵咧，一刻间会变成呢个牙狼就得噶啦。 即系其实讲紧你究竟嗰个 base 系咪有呢啲咁嘅嘢啫嘛？总之你一着晒成套夹一封面，啲人就会当你系真型卡通片啊！即系啲人咁样听咧，就会觉得系呢样嘢。 其实牙狼咧。佢都係咁㗎，佢其實呢中間有一段時間去玩呢，佢哋都係出絕招嗰陣嘅一個狀態嚟嘅啫。其實佢唔係 冇錯， 有長時間變身。咁其實呢個狀態你佢哋就會理解成為你出猛虎射球即係有隻老虎㗎啫。 係 呀。佢又 OK 喎，佢又 OK。 睇下你點樣即係正啲咁樣去表達嗰啲嘢。 或者好似 Sojo 咁呢，佢其實嗰隻嘢呢就係佢個即係嗰個替身嘛，那個 stand 嘛，咁個 stand 可以好特殊 feel 喎， 咁但係個主角係個主角㗎。呢個又扯地咗少少呢，佢又當即係最多係超能力呀或者咩大戰，佢又好啲喎，又即係容易啲接受啲。 容易啲接受啲係冇錯。 咁問題係點樣搵到一個位呢去攝佢，而佢哋係可以接受到。咁當然呢個好麻煩啦， 一嚟攝到啦，二嚟係佢哋接受都冇用㗎。你究竟用乜嘢方式去令到多人睇先？香港其實其實好少可會有多人睇呢啲片㗎，你話如果香港。 如果你 因為而且冇人試過啊。你冇人試過呢，佢哋唔敢㗎，即係永遠香港呢，你去搵一啲監製或者咩，佢一定會問你有冇咩成功例子啊，前面有冇啲人做過啊，咁你一直冇人理 頭。其實有啊，其實有啊，倩女幽魂係囉。 其實係啊，倩女幽魂係講緊係即係八九十年代嘅嘢啊。 唔係啊，咁究竟有新拍啊，咁其實呢個 台 拍劇都有啊，咁我只要將個煙石下係咪一變變身咁變咗獅子丸咁咪得囉。 我諗應該其實我而家覺得其實有，因為而家多咗幾個台呢，其實我諗其實 HKTV 嘅即係之前嘅失敗呢係好影響之後呢啲新電視台嘅方向嘅。你留意一下呢，其實呢 ViuTV 呢係而家幾乎係唔拍劇嘅。係啊，即係好少嘅，極少劇啊，全部都係綜藝啊，或者係啲成本極低嘅旅遊節目多㗎。你見到佢即係 HKTV 試過好抌本去拍劇嘛，因為試過。是啊，咁就試過奶到不得了，咁就所以就拆驚咗下面嗰啲嘅，其實都好多呢啲嘅。 當然係㗎，當然會㗎，即係其實香港有冇 reference 嘅，即係有冇前人嘅成功先，一有佢哋就會即係望，即係你叫佢哋唔好做佢都唔會呀，佢一定做呀。咁就你冇俾咗個成功例子佢呢，咁佢就會好即係好卻步呀。咁投資。 但係我認為嗰個成功例子，所以我自己我個人意見啦，我認為嗰個成功例子你唔可以要喺香港先，因為冇人肯做先嗰、那個。我相信香港唔會有人肯做先嗰、那個。 香港跟曹星如嘅理解呀，即係佢有一篇訪問。 係呀，冇錯。 香港嘅人呀，即係佢基本上都扮晒，當然我諗嘅意思即係大部分嘅，唔係個個。大部分嘅投資者啦，特別係或者甚至觀眾都，即係比較係坐享其成啊！即係佢會想你勁咗啦，你已經出咗嚟啦，哇！你已經係紅透半邊天啦，佢就爭住想揾你做或者揾你做代言，或者即係佢係想借你嘅力嘅啫，佢就唔係想話去培養一個 支持你啊嗰啲啊， 支持 養你啊或者唔係嘅， 佢冇諗過培養一個自己嘅即係。即體育嘅星啦，或者咩冇嘅，你想就自己打出嚟，打到變咗拳王，咁或者你自己去成為咗某樣嘢喺國際知名，咁即係例如史力加咗個幾好嘅例子啦，咁啊，你自己走鬼咗出去，跟住哇，仲搞到係一套咁出名、國際咁出名嘅動畫嘅導演，咁翻到嚟啲人咪個個攬住佢錫咯，咁但係如果佢唔出去， 攬住佢就算攬住佢錫，你佢香港會唔會投資俾你嘅史力加導演去拍一套香港嘅？啊！你又真係唔見有喎、啊， 佢又結果都係內地啦，冇辦法啦， 咁需要 戲 咯， 係啊，冇錯， 攞套戲咁樣俾佢咁樣開啊。咁啊，香港就我諗都係難啲嘅。我諗香港如果你的確係話有機會會投資，可能都咁又呢個又不能不散翻就古天樂有嘅。 係啊，嗱，我覺得咁樣咧，其實我近排你話如果香港所謂 sci-fi 啦，即係其實我都係即係覺得佢哋都係用 sci-fi 底嚟講嘅，就唔會標明到話係即係特特殊片嘅。咁我覺得 sci-fi 底咧，其實近來有兩套我覺得好注目嘅，咁一套就係、是、即係明日戰機啦。其實喺幾年前已經見過 Tisa 啦，好耐之前嘅啦，其實。咁呢個係啦。咁第二唔知你有冇聽過，其實九港大電影咪會拍足電影㗎嘛。係咁 聽咗好耐 收咗皮㗎喎。咁點解嘅呢，即係我喺一年前見到佢又話撥返件事又冇曬聲氣喎，即係又話搵阿明花㗎嘛，搵阿明日花拍佢 Lisa 㗎嘛。咁見到佢影太相呀定嗰啲㗎喎，冇咗聲氣。 是九港戰記嘛，即是那時畫過。 是九港大戰啊。 九港大戰啊，是九港大戰啊，那時有出過啲 figure 啦，亦都有連載過嘅。 是啊是啊是啊。沒錯。 咁係一啲點講呢，即係有啲似我哋叫做廁所桶啊，即係嗰啲咁嘅 SF3D 嗰類啦，嗰、啊、類咁嘅甲嚟嘅，係啊，即係等身大少少咁著個人落去嗰啲。咁 同你裝甲咁嘅感覺啦，係啊。咁佢個 就 所以我好正嘅喎，其實我覺得咁樣咯，即係如果呢兩套都唔得嘅話咧，咁啊真係好又可能要等多十年先至會有人夠膽掉啲錢落去做。 嗱你講嗰個成未必開得成啦，你講即係九港大戰就係咪？ 九港大戰可能真係開唔成添啊！即係我覺得古天樂嗰套如果佢抌曬啲本出嚟都唔得嘅話咧。唉，咁我就實在諗唔到有乜嘢。 但係我又覺得唔得嘅機會非常之大啊！ 係啊，我都覺得非常之大啊！係 啦 係啦，因為其實有幾個原因啦，即係呢一個原因係呢幾個原因都係幾灰暗嘅，即係所謂灰暗啦，亦都係幾難博到你嘅，即係就係話我點解要為支持香港而支持先？你明唔明啊？即係如果我入去戲院嗰度買100蚊飛睇 Star Wars。我已經直接得到 Star Wars 或者我直接得到 Iron Man 嘅享受嘛，點解我要做一個香港？我擺明知道你係爭啲嘅，要用本土去包容你嘅方式，佢一樣都係俾100蚊睇，因為你觀眾其實係唔需要有呢一種憐憫喺度噶嘛。我點解有一種本土意識係特別係因為支持你而睇 Star Wars 睇佢啫？對吧，這個很難博的，又真是。 支持者呢現在即是都叫做讚緊那些人呢，其實他 mainly 是掰古天樂啫，他就不是說因為他是本土 sci-fi 的。我覺得香港如果你打住本土 sci-fi 叫大家看呢，死梗的。 死梗的，是啊。 即是你一定是裏面因為有某些人做帶頭啊，或者有某些星的演出啊，咁可能你即係可能你找到周秀娜做女主角之類咧，咁其實香港要做 marketing 又唔係難嘅，唔係難，我唔係講錢啊，錢就係難啦，即係意思個方法唔係難嘅，你只要找到啲星咧係佢哋 OK 嘅，咁其實你都可以嘅， 我突然間諗咗一樣都幾首先就係回應兩件事先。第一件事，周秀娜之前試過想拍紫荊俠都唔得啦。 哦，呢、這個唔係周秀娜想， 你有冇聽過？ 呢個其實只不過係阿蕭若元嘅一個奇想嚟嘅啫。咁 係啊，但係佢拍搞曬啲廣告想招人， 冇 㗎 冇 㗎，招嗰啲冇 搞嘅。解一個呢個背景就係、是、其實佢只係偶發奇想，跟住就嗰日就叫咗周秀娜上去，跟住就即刻將一啲現成嘅一啲佢哋一啲嘅衫啊，就喺度即係改啊改，咁樣就呢個扮裝同埋咩就即係影咗一幅相咁多，跟住嗰幅相後屘就 key 埋個香港景，就整咗嗰張叫做 poster， 咁亦都整咗個巴士就做咗一輪宣傳。 系啊系啊系啊，嗰、那个巴士而家摆咗一个喺呢个小榄海水化工厂系一个废墟嘅部分， 系嘛？真系好得噶，有冇人去即系去嗰度瞻仰下咯？我真系觉得系。咁其实咧嗰时都系一个奇想嚟嘅啫。咁你话开唔开得成就其实佢去唔去推啦？我觉得第一就佢系咪真系觉得呢个东西系会搵到钱咁？ 系啦。 咁其实第二系點嘅，咁當然我就知咁多啦，即係佢點樣整到嗰輯相，其實就所費無幾嘅，就唔係好多錢嘅啫，係啦， 冇錯。 咁當然你整個巴士又賣曬嗰，咁都要有基本嘅費用，咁但係其實相對亦唔係好貴，咁就係做咗咁多啫嘛。咁呢一個成本係張如成差唔多嘅啫，即係佢出隻碟都有巴士。 張如成可能貴啲啊，因為佢真係有出噶嘛。 係啦，即係我意思巴士嗰 part 係啦。咁啊， 咁啊係，咁啊係，都幾皮嘢嘅嗰度大佬， 同埋卡拉 OK 都仲有佢嘅歌唱啊咁。咁好可惜呢個紫荊俠就影都冇咗啦，咁其實本來都應該係一個叫做，我就諗佢應該算係搞笑嘅，我諗佢到時真係做到，咁 我估係嘅，係啊， 級女英雄，咁其實我都好期待嘅，其實老實講，係啊，咁啊冇咗好可惜，不過我又覺得其實佢唔係真係咁 serious 想做嘅，我感覺其實唔係佢 serious 想做。 我因為我突然間諗到一樣嘢啊，就係、是我覺得幾可悲或者幾慘咧，就係嗰啲香港咧，有時會真係拍一啲科幻啊、特攝啊，偶爾咧會有啲類似嘅，就係、是、類似嗰陣時劉鎮偉有拍過呢個機器俠啦， 機器俠 係啦，係啦，咁我記得係大嘅劣皮如潮噶嘛，機器俠係，咁我發現咗一樣嘢啊，就係、是、咧我覺得咧香港咧拍呢啲嘢嘅導演咧，佢哋太有自信咧，明明自己唔係呢一範人咧。佢覺得自己拍到啊， 咁呢啲又 係你明唔明我講？你明唔明我講緊咩啊？即係呢啲我唔係話劉鎮偉渣喎，但係咪劉鎮偉係睇特攝片嘅咩？係 啦， 佢劉鎮偉有睇過幾多套無面超人啊？ 係啊， 即係我係真係直言啦，即係我意思係呢啲人都唔係 fans， 亦都唔係睇幾多特攝片。 咁究竟會唔會？我好質疑呢一啲班底究竟會知道幾多特攝片嘅嘢，知道邊啲橋係用火，邊啲橋係精彩，邊啲係老土，邊啲係新，唔會知 喎。其實一個好基本嘅要求啫。咁你話就算我所有無面超人，就算我冇做，我全部睇過，就唔代表你識拍無面超人㗎。咁每一個日本嘅由細到大嘅日本人都睇過無面超人㗎啦。咁個個都變曬特攝導演。咁其實或者星戰咁你要睇，就代表識拍星戰。咁其實睇過都只不過係一個好基本嘅一個 基本嘅，你一定要 at least 有咯。我認為係 at least 你係要有啊。 研究中間到底佢哋係點拍嘅？咁你去到呢一個程度咧，喺日本嚟講，呢啲只係叫做 otaku 啫，都仲未可以去到做即係叫做業內喎。但係咁當然你可以進身嘅，你可以投身嘅。咁當然好多即係佢哋話做研究嗰啲人其實都好勁嘅。O K， 不過佢哋就走咗做研究啫，做評論啫。咁佢哋好勁，識好多嘅。咁佢亦都有其實佢可能都有本事去拍嘅，不過佢哋係冇做嗰樣嘢啦，佢哋做咗評論嗰邊。咁其實日本嘅當然好厲害呢啲，咁每一個日本嘅特攝迷都幾乎勁過我哋㗎啦，老實講，即係 你要有其實你要有兩樣嘢共通你先 OK 嘅，即係而家我哋香港呢有一個問題啦，就係、是、如果你想搞起呢樣嘢呢，你呢個導演呢，首先你係一個導演先啦，你要拍嘢。但咧好多識拍嘅導演咧係唔會睇特攝片同動畫嘅，佢哋睇第二啲嘢。咁學你話齋 ，otaku 啊，中意一啲特攝嘅導演啊，中意一啲特攝嘅動畫，又未必識拍嘢。而家就係都冇人兩樣都有。即係我都試過有一個即係導演同我傾偈咁傾啦，就話佢嚟緊都想去拍一套電影，就係、是、有關特攝片嘅，係啦。咁我就問佢咩啦，咁佢就話係。佢個橋呢就講完俾我聽啦，咁我就話喂你個橋呢其實有啲似真哥斯拉喎，即係我因為真哥斯拉就係其實用一隻怪獸去比喻一啲即係社會問題啦，然後佢講一啲政府嘅官僚啊嗰啲咁嘅嘢，咁我就話你有冇睇呢個啊，不如你睇下呢個啊，咁一份係似㗎，你不如去研究下，跟住佢話我唔睇呢啲片㗎喎，咁樣囉。咁原來你完全唔睇呢啲㗎，咁你點拍啊？咁我但其實好多香港人認，好多香港嘅導演係以為佢當佢係一般嘅片去拍就得㗎啦，即係唔使我唔使識特攝片㗎，我唔使鍾意特攝片㗎，我係導演，我識拍咪得囉。即係我覺得呢樣嘢係好多香港拍呢種嘢嘅導演嘅通病嚟㗎，你都唔係 fans， 你都唔鍾意，你都唔係呢啲，咁你點何必你要去拍呢啲呢？ 即係我從來都唔睇武俠嘅，唔睇金融小說，但係我想拍一套武俠片㗎嘛。 係囉，咁我之前我亦都有聽過有啲即係好多嘅，其實呢啲香港嘅啲導演係其實佢哋都唔係睇嘅，我就唔係好明點解你哋要拍。 嗰啲即 係即係例如佢有一啲係同我講話啊，不如我拍一個超人係用電話變身啦、啊。咁我話電話變身你有冇睇過 Five 啊？有冇睇55啊？人哋十幾年前已經有㗎喎、啊。你可唔可以即係你哋可唔可以睇一睇先啊？即係好多呢啲位呢你會覺得佢哋太輕視件事啊！即係所以點解我會覺得有時真係就算俾你好彩拍到呢都唔會好睇，或者係香港唔會接受，就係、是、原因係喂你都冇呢種內容喺度，都唔係嗰樣嘢。 咁其實我記得好耐之前呢、啊、有套好似係吳鎮宇做嘅，跟住笠咗個頭呢，其實係電光超人，即是Mirror Man 嚟嘅， 黃飛超人。 咁當然裏面就好似話唔係黃飛超人，黃飛超人。 我都想講係黃飛超人，但應該唔 係。黃飛超人咧就反而仲似， 係啊，似啲多。係咯，似。 佢係冇皮套啫，但係佢個套路係啊。 係啊，套路。 黃飛超人好似仲 有精髓嘅，有 精 髓嘅，係啊，冇錯。 係啦，同埋有怪人先。係 啊。 咁嗰套 有打怪元素啊嘛，係啊。 系啦，嗰套我都唔記得咩啦，系咪好似咪嗰個都系類似系畫漫畫，其實佢想象中佢自己系超人咁嘅啫。即其實 你話我好似有聽過喎。 系啦，就算你話九把刀啊，之前嗰度變身啦、啊、 變身啊， 佢其實 都係想像啫嘛，係啊。 即可以咧，係話佢哋係本身係拍特攝嘅，即係叫 係啊係啊係啊 演員。咁呢一個要做英雄咧，就係佢哋嘅一個夢想咁樣，即最多都係咁。即你唔可以話個真正正有一個英雄咧，咁就。佢就好似 係啊係啊，你呢個令我諗起個話題，我係好唔鍾意呢隻㗎。係 嗱，其實 我意思 係有一套叫做斑馬人啦，佢初初都係咁嘅，但佢最後佢真係變成真正嘅斑馬人嘛，最少有。 日本嗰條好嘛，斑馬人。 係咯，斑馬人咯。咁佢仲有續集，續集當然佢已經係變咗超人啦，係續集，即係已經係繼續係超人啦。但第一集嗰個其實係留噶嘛，初初。咁但係佢留咗一大套戲之後，佢最尾係真係變到身嘅，最少。 嗯。 低翻到，亦都唔係一個兒時夢想咁簡單嘅。咁就其實之前咧，唔知有冇聽過有套叫《Gear Man》啊，其實係香港拍嘅。 Gear Man 第二集啦，第二條啦，第二條又係幻想咯。 係第二條幻想，係咪第一個係幻想？我都唔搞唔清楚。即係總之佢 第一個唔係， 第一個唔 係，我知道玻璃嘅，因為係啊。 哦，我第二個係幻想，即係有個好似阿林雪咁嘅演員，我好正，我覺得係啊。 嗰個第二個，嗰個第二個， 嗰個係幻想。O K， 我調轉咗，係啊。咁其實佢哋嗰時都試過拍一啲咁樣嘅東西啊，咁。亦都叫做好似係咪叫贏到佢嗰次嗰個比賽嘅呢，都好似攞到少少錢去拍呢。 咁冇㗎冇㗎冇㗎，我好記得，因為呢個係我Poly嗰啲師兄拍嘅。 我冇贏到，因為嗰次佢係參加咗一個唔知乜嘢嗰啲，其實係啲好似啲投資計劃咁嘅東西嚟嘅啫。咁佢其他 啲朋友 就 冇贏到，冇贏到，我記得係 搞生意嘅。佢唔係贏咗，OK， 冇贏到，100萬咪贏咗，我記得。 哦，第二啲人贏咗 ，OK。哦，咁我見佢後尾都係好似都有幫過，唔知會展定唔知咩拍過一個宣傳，咁就好似都唔再見到啦。咁啊，非常嘅可惜㗎。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冇錯，冇錯，冇錯。係啊，呢個喂，你講呢個咧係好突然驚㗎。 嗯， 呢個係差唔多十年前嘅事啦，原來。係 啊， 我哋咁快嘅時光陰過得，你明唔明啊？ 即係我哋每十年差一次，大唔大鑊？系啦， 中间呢个差系极其微小嘅差啊，大佬。 中间已经十套蒙面超人啦，人哋我哋都仲系差紧。 啊，啱啱你讲， 你知唔知点解？你知唔知点解我会好记得差唔多十年？因为个原因系因为嗰阵时呢个造型啊，俾人话佢太似 Kiva。 哦，咁样。 哦，佢话似 Kiva， 咦，似 Kiva 咩？我又唔好觉喎。 个眼啊，只眼啊，嗰阵时只眼系似 Kiva 噶，系啊。系啊，咁你諗下 Kiva 幾耐啦，差唔多十年㗎啦 Kiva。 咁就坐底都有啊。 咪就係囉，唉，嘩你幾恐怖啊，真係時間過得幾快啊。我以前睇我覺得我都仍然都仲係覺得龍騎嗰啲好新㗎。係 係。 原來已經十幾年前㗎啦。係啊，即係其實人哋係啊幾耐之前我哋香港根本冇喐過。 佢香港就係應該中國超人啊，銀光二千嗰一仗輸得好慘啊嘛，咁跟住都冇乜啦。 係啊， 中間可能你話電視劇都有 try 過幾套嘅，都有龍影俠啊嗰啲咁嘅，都 冇㗎啦。你香港每一次都蝕到媽都唔認得啊！你點樣有人肯搞啊，大佬啊？ 同埋咧，我覺得咧，佢哋好中意咧用搞笑路線㗎，即係其實佢哋永遠覺得係要搞笑嘅咁樣，咁點會得呢？其實又如果搞笑點會得？ 係啊，係㗎，唔係我呢個問題咪又兜返去囉，你哋本身都唔係睇呢啲嘅。 佢就算唔好話拍我哋心目中嗰啲啊，喂就拍返黑玫瑰啊，或者喂嗰啲香港老牌嘢，黑玫瑰嘅第一集其實係認真嘅喎。 是 即係我覺得黑盒 囉，就突然間諗起黑盒囉。 黑盒就叫做佢哋又當動作片李連傑嗰啲嘅。 動作片囉，動作片。 但黑盒第二係咪第二集啊？有啲人獸嗰啲怪獸好似蒙面超人嗰啲怪人。 再科幻啲應該係東方三俠嗰個感覺會科幻啲。 啊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其實當時 都係要黃盒底包啊。 係就係冇錯。即係其實佢一定呢係可能你當功夫片睇，咁佢又或者又好啲。你當打鬼或者妖魔鬼怪咁樣嗰啲包裝又好啲嘅。咁總之佢覺得你就唔好好似即係你唔好 sell 出嚟嗰陣呢喂呢度超人片佢就爭啲啦。咁 係呀。 佢哋同埋呢而家都鍾意係搞笑嘅。即係你就算而家再搞多幾多次黑玫瑰佢哋都係用搞笑。咁其實黑玫瑰本身就唔係搞笑嘅。第一集就好 正經。 系啊，咁其實唔得嘅咩？咁以前拍女黑俠，木蘭花都正經噶，唔係搞笑嘅喎。咁點解？ 但係呢啲極其量，就算佢真係做到，都極其量都係 superhero 啫嘛。即係佢最多佢最極致，佢都係推到好似 Marvel 咁啫。即係我當然就台，即係突然間成100咁樣，佢最多都係推到 Marvel， 但係唔係蒙面超人，唔係牙狼，唔係 Ultraman 啊嘛。系咪你明白？ 呢一樣嘢佢哋暫時都未去得到嘅，即係如果連黑女黑俠都搞唔掂嘅時候，佢係咯， 搞唔到噶。你其實香港香港點樣講咧？呢樣嘢聽落我唔知道大家認唔認同啦。你唔覺得香港人係特別唔中意香港人做呢啲嘢嘅咩？ 哦，香港人係唔中意香港人做任何嘢嘅，包括你發明光纖。 系啊， 即系你就算真系做科研咁，我好正经嘅大佬，系咪先？我发明光纤咪好厉害啊！对成个 打拳啊，都系噶啦。曹星如，我呢样嘢系好深刻嘅。哇，打到猪头咁样都俾人话打假喎、 啊。体育咁你就算喂，即系大家好似咁中意睇足球啊，系嘛？咁其实咁，但系原来都系英超嗰啲好睇啲嘅啫，系咪？即系咦？咁唔系喎，曾几何时香港队系好出名嘅喺亚洲以前。 系啊，因为呢个其实每一个行业，我觉唔觉得香港系因为太窄啊，因为人少啊，其实我觉得系人少啊。 其实香港 因为你 前嘅人口一定比而家更少。 系啊，但系冇咁多选择啊。 即系以前嘅人，如果你嘅人口基数咪仲少，但系以前嘅人咧、会睇香港嘅嘢先，即系佢唔会抗拒。哇，香港有自己队好啊，香港有自己运动员好啊，点解唔好？香港有港产片咁不嬲以前。如果港產片一路冇拍，而家先話香港自己拍自己電影，我諗都拍唔到，因為一個 拍不到、 啲人都係會希望香港有自己嘅嘢嘅。但而家咧就香港人已經係冇啦，已經對呢樣嘢點解我要有自己嘅嘢啫？咁外國有佢嘅動畫，咁我睇外國動畫咪得咯？我點解香港要 係啊？絕對係啊， 係咯， 絕對係啊！ 即係呢一樣嘢其實即係我特啲講啊，睇 A V 睇日本咪得咯，使乜睇香港拍 系啊，你其实呢样嘢劲过我第一谂起大陆咧都劲过香港唔知几多啊！真系你大陆咧其实有啲动画咧劲到咧系喺日本反攻日本噶嘛。 系你点样？佢好政治性嘅，佢唔知有啲乜嘢利益同佢交换噶，即系可能咧佢系俾佢啲嘢卖到入大陆，佢系需要去俾翻佢啲嘢喺日本播咁嘅，即系有少少咁嘅关系。 好似呢一摊咁。 我记得咪有只咩？有幾套動畫咪咩叫初風啊，係咪 其實唔係幾套啊，係有好多 套啊。係啊初風係啊。即係初 風咁㗎嘛。即係日本我喺秋葉原都見到嗰、那個即係大陸嗰啲動畫呢即係初風㗎嘛。即係都會即係大大張 poster 咁樣擺喺佢哋即係好多眼嘅位置，我就覺得即係嘩大陸嗰啲動畫真係好勁㗎喎，好似唔少嘢喎。即係就好似想有時我反觀問一個問題囉，點解香港冇呢？係啊，咁我近排我突然間諗起Paperbox 呢，即係香港一間做動畫嘅公司啦。咁佢做呢個今晚打喪屍同埋近排嗰、那個Ubisoft 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刺客嗰、那個啦，其實都 OK 㗎。咁但係有冇人會突然間即刻刮佢過嚟話喂不如我哋做一個動畫片啦可能唔好話50集咁誇張啦20集嘅有劇情嘅動畫有冇人會咁做啊冇人咁做㗎。 其實日本而家搞十零集都有㗎同埋仲有呢有啲叫做三分鐘杯面呢咁其實有冇話定要做全場㗎咁可以 try 㗎不過呢這個係即係香港就即講返頭先啦你都話有電視台曾經漏過話即係同你傾話有想拍其實已經係好難得咁其實有冇人想呢其實呢個先係一個問題嚟即係有冇電視台想呢咁講係啦可能即係想搞嘅朋友就好多㗎即係好多人好想都做㗎但有冇一啲 media 想做呢咁因為個 media 亦都呢太過壟斷啦。其實香港嘅情況就係、是、呢其實日本呢就算電視劇都好啊唔係電視台拍㗎嘛其實係啲好似以前中國星咁呢其實係外面嘅公司拍就電視台買嚟播㗎啫。 冇錯。 即日本美國都係咁嘅。咁你見佢哋即係啲電視台都係 ok 啦佢會買呢一個嘅即係當然佢要拍一個即係叫 demo 定咩俾佢睇下先啦。咁如果佢覺得得呢咁佢就會叫做買咗嗰、那個即係嗰套劇咁就去做。咁當然都係電視台俾錢或者點嘅。咁但係個製作方就唔係電視台自己嘅通常都係咁樣。咁但係香港就好奇怪就係乜鬼嘢都係電視台裏面即係自己開個部門做嘅啫。又或者根本就電視台固定嗰班劇組啲人做。咁變咗你佢哋點會無端端有啲想做一啲咁唔同嘅嘢呢咁你只會係外面嘅製作公司先會諗啲幾唔同嘅嘢所謂競爭一個係咪新一季嘅電視劇嘅啫係咪如果佢哋諗咁其實佢哋咪其實咪就係會做嚟做去囉因為其實佢 都係做嚟做去嗰啲，唔好話個。 係啊，喂，我拍多幾隻外回家唔好，大佬。 唉，我唔知啊，即係而家外回家都變成咗一個時段嘅名稱嘅啫。其實就算嗰套劇係，就算佢嗰個時間播蒙面超人都好啦，嗰、那個都叫外回家之蒙面超人㗎，相信。咁變咗都唔知咩意義㗎，其實好怪㗎，係啊，所以佢哋而家肯試嘅地方就反而係就係佢嗰個係咪 Big Big Channel 嘅，即係佢嗰個網嗰度嗰個東西，咁先至會而家嚇，即係我哋上禮拜都講過啦，即係佢哋即係叫做嚇好俾面咁樣，即係用咗我哋條橋就係、是、十兄弟。 嗯， 係，我唔係潤佢哋嘅，我覺得係我讚添，即係話啲好嘢嚇、啊，即係、啊、即係肯試嚇、啊，即係將十兄弟拍成超級英雄嚇。啊唔再著土兜同埋扎幾條辮仔，係啊，咁呢個係一個好嘅嘗試，不過好可惜佢都只可以喺即係網上去試，咁不過試有試都好過唔試，可能試過或者反應好咧，有機會之後會拍下啲咁嘅嘢，咁但係嗰個其實咧都係同內地合作嘅啫嘛，所以先至有呢個空間，係啦，係 啊，冇錯，絕對係啦， 係咯，但係內地佢哋接受到嘅喎，即係佢哋 OK 科幻啊，比較即係特別啲嘅題材，佢哋都受嘅。呢、這個就起碼係一個佢哋會有信心啲咯。即係如果夾埋咗大陸個市場嘅話，佢哋會有信心啲咯。 絕對係啦，因為我因為十兄弟嗰度我都有留意嘅。咁首先第一樣嘢就香港人鬧到嘔啦，係啊，我見到啲 comment 就鬧到嘔啦。有到口啦，咁首先第一樣就話好多嘢話人抄啦，但我就真係唔覺得有幾多有佢都抄乜嘢。 有啊，佢抄咗我哋囉。 但佢話 叫佢抄嘅喎，你都係 head 喎，係啊，你聽咗呢個意見，我意見講嚟就係俾你去做嘅啫嘛。 佢咪有佢有佢話啲造型啊，似邊個似邊個啊嘛，你留意下新聞嚟嗰個。係啊，咁我認為啦，我認為我自己個人唔覺得呢啲叫抄襲嘅。系啦，咁呢個首先第一樣嘢，即係我唔係話即係特別話特別撐 TVB 啊，咁真係以事論事啊嘛。你好多呢啲嘢，你首先你條片都未睇啫，你啲香港人先打一層。咁就第二樣嘢咧，我見到普遍咧有一個好大嘅 comment 嘅主流啊，個 comment 就係話：，嘿，你哋即係呢個係普通話嘅，你啲國語配音嘅係俾大陸人睇嘅，啲大陸劇我哋唔睇嘅咁樣，你明唔明啊？咁好啦，我只想問一樣嘢，如果淨係拍俾你香港人睇啊，你認為你會拍到呢個規模？ 係 冇可能㗎，大佬你唔好傻啦！ 成個節目巡禮咁多套嚟緊嘅劇，做得最好 喎。係咯，你哋唔好傻啦，你哋唔好再即係攬住個香港，攬住個廣東話再去喺度即係做呢啲，即係講呢啲啦。其實講真，人哋肯。即係我呢樣嘢雖然講落呢就好串呀好咩，但係人哋呀仲肯做一個仲肯做一個廣東話配音俾你呀，你已經好執到㗎啦。你諗下而家香港嗰個廣東話市場縮到係有幾咁細呀，你其實究竟即係留言嗰啲人究竟其實知唔知㗎。即係其實而家佢哋根本即係等於我見過有啲朋友啦，即係叫導演啦，拍一啲喺大陸或者外國市場嘅戲，我問佢會唔會喺香港上呀，佢就話：喂，點解我要香港上先？根本我一條毛都唔計啊！如果俾曬全計埋落去，咁我點解要即係點解仲會有人肯喺香港做？其實某程度上都係覺得：喂，我係香港有對香港有情結，我想俾香港人睇。點知我出嚟都係俾你鬧嘅，咁我做乜要翻嚟嘅？你明唔明啊？ 都係㗎，即係其實喺出邊投資嘅戲。即係冇乜必要喺香港上畫，因為其實個好細。 係啊，點解有必要啊？太細啦，咁同埋你話十兄弟嗰、那個其實真係好呢樣我引申好多好多即係好多例子啊，或者係好多感觸啦，即係我有時又見到甚至乎可能 PlayStation 嗰啲呢 game 呢，你見到呢佢有時做嗰啲咪香港譯版嘅。咁但係你做香港譯版呢都俾人鬧過，照鬧你喎。咁我有時喺度講，人哋咧真係可能咧把鬼火，有一日咧香港 PSN 咧執鬼咗佢，然後你淨係想你咁中意揾日本歐美比嘛，咁你咪上日本歐美咯。我香港嗰個直頭執鬼咗佢啊，唔做繁體中文版。你明唔明啊？即係你都唔你根本你哋究竟知唔知即係珍唔珍惜呢啲嘢啊？即係你明唔明人哋係要付出幾大嘅努力去特登做俾你喺冇幾乎係唔係好求回報㗎？ 你明而家做香港嘅 market 系几细，点解佢哋要做啫？我始终系好难去，即系我唔系唔帮香港， 因为有香港方嘅参与咯。因为其实因为呢套嘢嘅顺便提，咁始终有 TVB 啊嘛，咁你 TVB 冇？ 佢有噶，系啊， 系啊，就系、是、 咁。系啊，佢，但系问，即系我讲一样嘢就系话，你哋咪继续，即系系讲到话，一有大陆嘅演员。一有大陸嘅取景，一有大陸嘅任何投資方，你哋就鬧啦，你哋就唔睇啦。你咪睇下去到邊一個消磨到邊一個位，去到香港所有香港做製作嘅人心灰意冷，然後索性就唔做香港。我唔係嚇大家係會 咁嘅。就至於會有咁嘅，因為你拍翻即係正常題材嗰啲電影咧，咁嗰啲都仲係會香港。 所以咪越縮越細咯。你唔覺得呢幾年香港永遠都係得小本咩？ 係啊，借小品咯。 咪因為淨係可以拍到呢啲啫嘛，冇辦法。 因為我個 market 淨係養到呢樣嘢嘛，係啊。咁 你好似好簡單啦，今年啊，即係其實阿成龍咧，我哋諗住成龍回曬堂啦，幾廿歲又話唔再打啦，咁樣諗住冇噶啦，係嘛？等死咯，係嘛？咁唔係喎，我發覺 呢個正啊， 而家片有科幻片喎，係啦，嗱，今個禮拜都有套，不過今日就未至於係科幻片啦，同埋佢都只係實演員啫。咁但係出咗係唔差㗎，咁唔係想講呢套，係成龍嚟緊都有啲係同內地啊、台灣啊佢哋嗰邊合作嘅，咁有一套咪就係打女機械人咯，即係有一套係講 cyborg 嘅，咁呢個係佢轉戰科幻喎， 嗰套機械之血啊嘛，係嘛？ 係啦，冇錯。 我覺得成龍都幾有趣嘅，即係講緊成龍，佢而家做一啲講白啲其實佢都一把年紀啦，係嘛？咁又、 啊、 即係錢又唔受啦，又唔受，又唔受冇錢。喂，做咩做咩啦，使俾面你係嘛？ 喂，即係但係佢點解要 aggressive 呢？去到咁嘅地步仲之，但係我覺得佢 aggressive 喎，佢肯試。係 啊，所以咪講到最白初心，我認為，雖然大家認為佢人格有問題啦，即係話即係佢好多私人嘅問題啦，但係問題係我認為佢底韻入面佢都係一個鍾意電影嘅人嘛。係好 喎， 系啦，呢個 睇 到好單純嘅， 好戲 嘅 我睇噶啦，我話佢其實好衰格啊，做乜嘢啊？咁佢仲關我咩事？唔係，即其實睇戲嗰陣，佢嘅戲得唔得，或者佢嘅戲仲有冇？係 啊，咁你唔 OK 咪唔好睇佢咯，就咁簡單啫嘛。 如果拍咗出嚟有值得仲睇嘅地方，就其實都可以睇咯。 呢樣嘢 係可以真打，咁但係科幻片就冇人話過要真打㗎，咁好似今次套呢一套叫咩話？咩叫做咩？叫咩名？今次呢套 Forager 叫咩？ 英文 對決。咁不打都其實都評價唔低喎，你不打不嬲都唔會抵扁阿成龍嘅 ，OK？ 套套集㗎，呢套真係啱拍住套戲 㗎，真係冇辦法係啦。咁你事實係有個有真係。就係做緊嘢，即係大家有人係做緊嘢，未放棄嘅，係啊。但係其實翻最放棄嘅人係觀眾啊。 嗯，係啊，冇錯， 係觀眾。係啊，同埋一觀眾唔好講話講唔講散片啦，你講個好聽就話，即係我做乜唔睇鬼佬片？當佢入場睇鬼佬片啊，佢咪又喺度玩手機又成。 係啊，佢哋。其實講真啦，有時你唔係淨係講緊唔係淨係講緊港產片啦，即係其實香港人睇戲個戲路都好窄㗎，其實根本你睇就算係睇復仇者聯盟，甚至係睇啲咁大路啦，變形金剛，你哋都係話唔好睇㗎啦，你哋都係插到媽都唔認得㗎。咁但係咁究竟香港人鍾意咩？嘩，好難捉啊大佬。 佢即係唔係鍾意呀，佢入場都係搵嘢鬧㗎嘛。 娛樂係啦係啦。 係呀，咩 做娛樂喺套戲度呀，佢搵嘢係鬧你呀。 深嘅睇唔明，俗你又唔鍾意係咪咁，唉點㗎。 所以咪就係，如果你專係諗住做香港人生意，香港人生意就你要拍佢出嚟俾佢鬧，你有足夠嘅嘢俾佢鬧。 係呀，你鬧得嚟呢。即係其實咁講咪即係你咁樣講個戲路就同章魚城流馬車冇分別嘅啫喎。 係啊，我好讚賞佢哋㗎。我成日咧覺得咧應該揾阿流馬車做男主角拍翻套，我都話一定好好笑。 之前咪有套咩南極探射燈啊？有冇聽過啊？ 點可以唔好笑先？你諗下有咩可能唔好笑先？一定笑到碌地啦，啱唔啱啊？ 係啊。 我驚好笑過黃子華喎。 喂，你控制唔到啲真係黐線型㗎。 因为你笑佢啊嘛，你明 白？你点拍啊？佢唔出现啊？你明唔明啊？ 经过演绎，佢好自然流露。我唔系睇 佢啊， 我真系觉得如果自然可以拍到咁样好笑咧，系 O K 啱样个人睇 一系你拍，一系你拍纪录片咯。如果唔系你点控制佢咧？控制唔到佢啊！ 唔系控制佢啊，佢自由发挥就得嘅。你千祈唔好叫佢演出，我惊佢一有意识啊演出，佢又变咗嗰啲咧唔识做戏嗰啲港姐咁噶啦，系啊！唔好演出你做你自己。嗱，我一俾个好靓仔，好天使波嘅角色你做，跟住嗱你咁样夹啲女咁样，咁哇你唔好笑，我好笑过马云啦，最少系嘛？咁有时啲好笑嘢又唔一定要好刻意嘅，有时佢本身好笑咁啊已经好笑啊，我觉得啊，即系如果拍俾香港市场我先系，咁呢啲梗系唔好攞去荼利活俾人睇啦，呢啲系嘛？咁所以我就好 aim 香港市场，诶咪全部达果啊，全部嗰啲整翻套，点会冇人睇啫？就有人睇嘅， 你 系嘛？ 我咁样睇啦，我觉得你呢个例子咧，以前系有试过嘅，你有冇睇过？有冇听过有套戏叫《我阿妈发底蕴》啊？ 哦、William Hung 嘅 有听过，不过冇睇过。 William Hung 啊，系惨淡到系要跳楼噶嘛？点解系跌到咁解噶？ 系觉得 William Hung 好笑啊嘛，最弊 系啊。 我唔 你而家呢个系你 好笑喎、 啊！你而家讲紧呢个，你系要讲紧系拍一个超级癫佬大战啊嘛？ 你讲话咯，啲人系入去笑佢啊嘛，佢唔系话入去系真系睇笑片啊。 我知道，但系会唔会俾钱入去睇啊？ 会唔会俾钱啊？如果里边系混杂全港啲人，咁我觉得都值得、啊。 哇！我好惊、啊，大佬你。即系谂下，我哇入去买飞，我要睇流马车大战龙心，系啊， 咦？你仲加埋近排有位俾人即系吓整出嚟虐待咁样，其实嗱，仲要强调，你平时系强调真功夫啊，话呢套都系啊真打嘅，系啊，真系真爆光咁样，系咪？哇，咁样值回票价啊？ 呢啲就系即系其实虽然你我哋头先讲呢个讲笑啫，就好夸张啦。咁但係其實呢啲咪就係香港而家暫時都係文，其實香港某程度上係向緊呢個方向㗎，就係、是、行而家呢排興啲文嘢，就挖眾取寵去搞啲，即係你知啦，而家好多高登小說或者網絡潮文變成一套電影㗎，成日都係呢啲㗎。咁其實咪就係攞返嗰個話題出嚟去昆水咋嘛，其實講白啲就係、是。 佢叫做攞到個佢哋覺得嘅名出嚟嘅，因為而家睇戲嘅人都係嗰個年齡層嘅嘛，冇辦法，係啦，你大年紀啲嘅人都退出咗，即係點解我哋話班觀眾層其實換咗陣人，以前仲識欣賞電影嗰班其實好多都好少入場啦，即係佢唔係話完全冇嘅，但係可能入戲院嘅次數係一年係數緊幾多套，係即係十套以內嘅，或者幾套以內嘅啫。 係啊，我你問我啊，好慚愧啊，其實我都係差唔多，我唔係咁多噶啦，其實我戲院都唔係話好多 嘅。係啊，咁變咗你實質入戲院嘅年齡層的確係 young 嗰班嚟噶嘛，咁亦都唔到佢哋唔可以咁樣去計算，咁變咗其實佢哋有對真係對電影有幾多嘅 hard 咧 認識啊，係啊， 即佢哋連係 entertainment 都唔係啊，佢哋 kill time 嘅啫，其實我成日都話。 系啊， 咁同埋有一種咧，而家香港有一種咧，係打小人嘅心態。其實佢哋唔係要揾到好睇嘅戲， 喂世奇啊， 打小人就係你幫我去鬧衰，我想鬧衰嗰啲人，咁其實真係打小人啦，係咪？打小人個心態基本上係咁啫嘛。其實你對嗰個人冇影響嘅，你覺得打小人真係會打死嗰個人，咁係啊。我下次拍到殺手片咧，就唔係使請殺手，我請打小人阿婆咪得咯，打得死人嘅， 死無 可能係咪？ 系啊，呢个香港版 的下次拍到打小人版噶，系啊，我觉得呢个桥嚟噶，唔系讲笑啊，系咯，呢个香港版啊，系咯，系咯， 系啊， 香港杀手片就打小人阿婆啊嘛，打亲佢真系会死，咁梗唔会啦，你其实系一个发泄嚟嘅啫嘛，系咪？咁呢一件事，但系就好现实地就系佢哋个心态就系想睇打小人，咁你点满足佢啫？我哋而家讲嘅 呢个。呢、這個我唔知道大家認唔認同我啦，我覺得有個好大的關係就係網絡短片盛行嘅一個原因係令到大家對於電影係冇曬耐性， 都當然絕對有關啦，係咯，絕對有關啦， 你睇宣传片，其实佢哋都系期望睇啲三分钟最多十分钟嘅嘢， 三至五咯，点知系冇 错。你哋冇睇过， 同 埋剪到好快咯，好急啊，话机关枪咁样对白。 系咯，因为我最深刻啦，因为我嘅生维生就系拍呢啲咁嘅片啊嘛。系啊，咁我系拍好多啲网络短片嘅。咁基本上呢大部分嘅客呢都会要求你呢唔好讲咁多古仔啦，唔好咁多口水啦，你两分钟好完啦，你同埋你个对白呢，对白同对白之间呢唔好唞气位啊，你黑咳剪咗佢啊，係啊，你黑咳剪咗佢啲对白就一句就即刻接第二句，好似搞笑入口咁样啊。係啊，咁你喂咁大佬，你咁你仲有咩气氛，有咩可以电影语言可言啫，讲嚟都即係嘥气啦。咁然后出到嚟仲有呢樣嘢喎，你肯講古仔都算好喎。第二樣嘢就係話，你哋有冇你哋就唔知唔知啲當紅嘅，即係一啲所謂 YouTuber 啦，即係例如嗰啲你有睇呢即係我唔係特別話踩啲即係 YouTuber， 但係真係我真係唔明啊。即係你睇下小波子啦，小波子呢排紅到即係非常之多人睇啊。咁佢有一個佢有一條片係扮呢、這個拍 Apple Pen 嗰、那個即係一模一樣嗰個拍法。佢好拍得好差㗎喎，其實即係我即係講法啲就係拍得好差㗎喎，即係對住個 cam 然後影自己低 B 咁喺度扮 pipe pan 拉嘴嘅，個演嘢又唔係特別好笑，但係呢個點擊呢係有成三百幾萬嘅。咁你點會明白啊，一個小即係小波子嘅呢一條片啊，可能佢自己都估唔到呢條片係可以有三百幾萬 view 呢。 不過你唔好忘記佢後面有間公司幫佢推嘅。 是，但是問題是你不能夠否認，其實現在普遍那些人是看這些的，現在的後生是即是現在 這 些。嘩，看這些這樣 重點呢，他是看人，他是對人，是不是對事的。所以其實 是 你 紅了之後是看人。是啊， 你可以呢唱歌唱到走音，做戲可以直情完全唔識做戲，咁但係佢係鍾意你呢個演員或者呢個人嘅話呢，佢就會覺得好睇。 系啦，做咗网红或者啦，咁就已经得噶啦，系啦。 系啦，即系佢唔使讲你拍成点噶。嗱，咁呢个当然你对投资方嚟讲，就梗系一个好大嘅 好麻利 啦。咁我只需要揾到一个佢哋 buy 嘅人咧，我话知佢唱歌走音做戏直情唔掂。喂，唔系，总之佢有去做，有人睇，但系其实而家的确系咁嘅状况。咁呢个状况几时开始啊？我就觉得杨千嬅阿 Twins 开始咯。 我覺得係我覺得呢個狀態，呢個狀態係不嬲都有，但係係越嚟越嚴重咁解啫，係去到我哋呢一個年代係爆曬煲咁解嘅啫。因為諗下以前，其實你諗下黎明啊，都俾人話唔識唱歌唔識做戲咁樣㗎。是吧，以前都是这样讲的啦，好多年。 但黎明你至于是不懂唱歌和做戏嘛。 是啊，我即是被人这样讲，但是问题吓都没有现在这么夸张，是吧大佬。 即是你说以前，如果你讲做和唱，因为以前有更好的，即是例如你以前 说 真的唱歌是真的唱的罗文，即是叶丽仪嘛大佬。 是啊是啊。 那你那时相比咁哥哥地都係相對渣啲，的確係咪，即係嗰個級數地㗎嘛，人哋嗰啲唱到藝術歌曲嘅地步㗎嘛。咁但係但係你以流行曲嚟講，咁哥哥都 OK 啦，唔係好差啫，係咪， 咪就係囉，係冇錯啦。 咁黎明咁而家其實都唔係好差都 OK 㗎，咁只不過係佢未去到係唔識唱歌，同埋佢未去到成走音㗎嘛大佬。 咪我哋而家個要求越嚟越向後啊，你明唔明啊，我哋個向後。嗱，去到呢一代下一代就 Twins 啦。到天我哋话嘩唔得喎，真係真係去到接受到。係呀，跟住再你諗住。 咁冇所謂喎，佢成個紅館咁多人買飛。 係呀，你諗住呢個係極限嚟啦，唔係喎。你而家係睇跳波子唱歌喎大佬。 咁佢係有天使都 OK 嘅啦而家又。 係啦，咁 專家的神。 係啦係啦，專家的神。咁咦，我只不過想我問一個問題啫，全世界都進步緊，但係你哋就不停咁樣去到將個要求降低。是啦， 你就一定要啲嘢夠騎呢，咁佢就攞嚟當笑笑好笑。 你越縮越細喎，好似話係咪香港人。你好似你將個要求越退越厚。 你當政治地喺度唱燒雞翼呢，其實原來咁樣唱一次嘅燒雞翼難度唔低㗎喎，因為你睇佢用日文嘅一字嘅時候，大家就發現原來第二件事係唔係咁簡單嘅。咁當然佢日文嘅厲害地方就佢神還原啦嘛，佢可以用日文照做返嗰段戲出嚟呢，就算你其實你唔識聽佢講咩啦，好啦當呀。咁其實佢又好神似㗎，尤其是扮演朱咪咪嗰位，即係發咗神經，我以為係朱咪咪嗰個日文，真係好厲害。咁你呢一個係其實原來 你睇翻转头，唐伯虎点收香，原来唔系一个好容易拍嘅一套嘢嚟噶，其实都系啊， 系啊， 系啊，即系你要再拍多一次呢套咁嘅嘢，我惊周星驰都唔得， 唔得噶啦，而家个周星驰系 2.0 嚟噶，唔两个人嚟噶呢个系。 是啊，咁所以其实我哋以前睇緊觉得好理所当然嘅嘢，你一睇返哇其实係经典嚟。 冇晒㗎啦。 就算吴宇森下啱大家欣赏过新嗰套係咪，哇大家几怀念之前嘅英雄本色同埋呢啲即係呢一众啊当年吴宇森嘅英雄片。即係大家觉得系咪即係连吴宇森都已经系都自己都拍唔返吴宇森嘅戏呢咁样。 拍唔返 啦。咁变咗唔好再话一啲新人可唔可以做到。咁其实新人嗰啲你只可以呢期望佢拍到一啲新嘢啦，新啲唔同嘅路线啦。